1999年，一个看上去和这个世界好像有一些格格不入的青年，带着一盘全新的专辑《我去2000年》出现在我们面前，也把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哎，他带着青涩的笑容，唱着对21世纪的向往。这首《New Boy》最近呢，也是通过房东猫的再次翻唱而再次火爆北京的上空。好了，北京时间9:06。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聆听的好朋友。早些过后来听汽车音乐会，好音乐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不间断了。好了，今天是2021年9月13号星期一，限号是1和6。昨天那场雨真的很大哈，早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周一一定要早点出门，送小朋友上幼儿园上学啊，一定要提前做好预案呢。好了，每天的清晨是从什么开始？从哪里开始？是从一杯厚乳拿铁开始，还是从一杯丝绒拿铁开始，或者从一瓶茅台开始？哎，这口味有点重哈。汽车音乐会主播送咖啡之后，今天又有新的 surprise 惊喜了。送完咖啡之后送茅台哈，哎呀天哪，大气豪爽。嗯，咱们汽车音乐会的奖品呢，由茅台古源陈酿提供的399元白酒两瓶。中秋节就快来到了，那您家的酒准备好了吗？茅台集团陈酿酒特价促销，原价每箱是4794元六瓶，现价每箱只要999元。哎，请客送朋友的这个朋友啊，赶快来抢购吧！4009991978，4009991978。啊，那我们节目听众朋友听到的哈，很有幸啊！今天我们可以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两瓶，加油了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谢谢早秀刚才帮我预告过哈，那么汽车改色之后会不会被交警查扣呢？贴膜之后影响洗车吗？说到改色，很多人都会想到改装。早在2008年，车辆改色政策就已经放开，那现在车辆改色是合法的，不过需要注意以下几点，注意哈。一，车辆改色之后需在10天之内去当地的车管所备案登记。第二，全车贴膜的颜色不能超过3种，小面积也包括在内哦。第三，不要和特种车的外观相同，比如说警车、救护车等等，不许雷同。第四，电镀系列产品的汽车改色膜还有它的全部反光面料的汽车改色膜都不能变更车辆行驶证，不过全国各地的限行政策不同，所以还要因地制宜，遵守当地的法规哦。好了，想要茅台酒吗？赶紧抓紧时间进入听听聊天室来抢吧，中秋节就快到了，你的酒准备好了吗？今天会有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茅台古源陈酿酒2瓶。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喜欢早晨这样的太阳，背着书包上学去了，背着小包上班去了。早晨阳光明媚，一天的好心情都从汽车音乐会开始了，给你力量，给你信心。红红的太阳， 红红的太阳升东方，鸟语伴花香，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叫我来起床。小小的书包肩上扛，铃儿响叮当，知识的宝藏书里藏，我们上学堂。红红的太阳闪着红红的光，红红的奖状是我的勋章，

曾建议爱吧，虽然他性格低调不张扬，但是在音乐当中却是彻头彻尾的厉害角色，而且呢也不失亲和力，所以大家亲切地称他为暖心元气少年。这首歌曲用青春律动的旋律为追梦的心路历程做出了最好的诠释，爱吧。是不是今天节目好像特别的正能量啊？来来来来，汽车音乐会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你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给我点赞助力了吗？还下载听听 FM 升级到5.0版本寻宝吗？同时欢迎你进入到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You can, you can, you can do it。 老师们也都听他嚣张，你成绩不好我们要怎样，数学课上谈梦想。 Oh my god， 你心太大，我的小姑娘。 热闹了吧，这唱歌有点近乎怎么说呢，要走调的感觉。不过这可能是年轻人在唱歌的时候这是一种真实的状态吧。小的时候看到很多男生特别喜欢玩乐队哈，他们就在这个 这个小巷子当中啊，就是只要邻居不去找他们的话，他们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巷子深处啊，然后组建个乐队就开始这样的吼。哎，吼着吼着就吼出了这个乐队哈，然后自己的音乐哈，慢慢的就是音乐越来越怎么说呢，越来越有品质了啊，确实要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去尝试哈。2015年吴莫愁联合发起的90后力量系列活动的集结曲就是你就是梦想，他也亲自操刀歌词的创作部分，和 Gala 乐队集体来创作完成， Gala 乐队来负责作曲部分。那吴莫愁独特的声线再配上 Gala 的音乐风格，简直是不能再有趣，不能更有趣了哈。好了，听听聊天室有没有来给我们助理点赞呢？今天呢还有丰富的奖品啊，除了刚刚我说过的那一个之外呢，还有奖品。哎，最近汽车音乐会真的是福利多多哈，继主播送咖啡之后，现在又有新的这个大礼送出哈，大礼大礼，真的是大礼，赶快吧，汽车音乐会，你没听错，选择我真的很正确。 上午9点，阳光刚好。Currently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好了，看看听听聊天室当中很多好朋友来了。深入夏华说，哎，第一次听哈，又是推荐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哈。我还记得啊，上次就有朋友说，哎呀，今天的这个节目又得去回听了，这首首经典呢。谢谢，这是你们对我节目最高的评价了。啊，还有其他的好朋友，凉菜也来了，还有家里人，北京五号线，斯坦福桥的味道，还有不羁之士，一看我们这个点赞又好几十万，就知道不羁之士你又来了，谢谢你的支持。好了，继续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王凡瑞的时光谣。就像是富有魔力的钥匙，轻轻叩开了时光的大门，把往日的青葱纯真追悔赤诚瞬间拉入眼帘，岁月无痕，浮生若梦。 时间你慢点，世界又大一岁，叫我怎么能不急，青春已逃离，这么多年你总说见面没变，可照片却记下了少年容颜。没变的是我的这片痴心，变了的是这片光阴。12年青春一去不返，也遇见过让我伤心的人，这世界还是这个世界，可原来你我早已不在。这时光摇啊摇啊，这时间转啊转啊，这时光摇啊摇啊，这时间转啊转啊。 歌曲当中全部展现开来。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汽车音乐排行榜。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5位，摩登兄弟刘宇宁，奇妙的惊喜。第24位，蔡淳佳，南屏晚钟。第23位，阿四，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你。 擦肩而过，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 第22位，好妹妹，归乡。第21位，苏打绿，艾拉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可糖。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期待惊喜再靠近一点，从今天开始不断上线，摘出每分每秒奇妙无限。看这里的天空是多么的不同，美好的时刻悄悄降临，欢乐已无法停歇，就让我们一起挥手跳起来到天明。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 戏刘宇宁，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他的《走马》《讲真的》等等等等，也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从小就有着歌手梦想的刘宇宁。今年四月呢，他为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呢也推出了5周年的庆生特别单曲《奇妙的惊喜》（Surprise）。欢快的节奏，还有这样动感的旋律，都让游客沉浸在度假区那种神奇和喜悦之中。哎，北京的你去过了没有？我还一直在憧憬着哈，哎，特别想去。和中秋节好想去的说，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来自摩登兄弟的刘宇宁。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刚刚也为你揭晓了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听我们节目都知道哈，看了刚好今天啊节目听汽车音乐会送茅台。除此之外呢，中秋节有没有想法？再给你提供一个好去处啊，去过梨园剧本杀。今天我们有这样的奖品提供哈，就是大兴庞各庄镇提供了100元的梨园剧本杀门票3张，中秋假期带上家人孩子去庞各庄镇共戍梨园，穿越探险吧，仅限9月19号和20号2天哦，还有共梨相送。大麦网搜梨园剧本杀来购票，6100-4577，6100-4577。不过我们今天呢，就有幸的听众朋友可以获得3张门票，是谁呢？来，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 say 一下 hello。同时呢，欢迎你下载蜻蜓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攀升了，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来听一首 Bossa Nova 起风的歌《南屏晚钟》，那我们熟悉的老歌呀。我们听到的是蔡淳佳全新翻唱的版本，第24位。 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匆匆，我找不到它的形状，只看到那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只听到那南屏钟。

渐行渐远的这首歌曲来自阿四和林宥嘉的《致姗姗来迟的你》。嗯，这次阿四呢和林宥嘉都显示出了超强的对于歌曲的驾驭能力，哎，都市青年斑驳的内心风景，随同喧腾不息的市井浮生。而他呢，又擅长用变化多端的曲风包容万象，动静总相宜，快慢皆如意，致姗姗来迟的你。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的歌曲。好了，继续攀升了，继续转换情绪。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看，琵琶的声音多好听，珠落玉盘的感觉。好妹妹乐队的一首思乡情节很浓的歌《归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不管在外漂泊多久，都会惦记这样一个地方，归乡吧，好妹妹乐队。 云河的舟楫南来北望，牵着白回过长江，北鼓楼遥望西京都的过往，看不尽满眼风光。江山烟雨洒落悠悠江南，明月何时照我还，风涛千万里，青山水连天，却似将心一朵莲。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西窗的雨，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里。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西窗的雨，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里。 最美是故乡，月是故乡明。快到中秋节了，又到了家人要团聚的时刻了，能不能回到家乡和家人团聚呢？望着一轮明月，想想家乡，想想家人，那种感觉真的很甜蜜。好妹妹乐队，他们从江苏一路北上，开始自己的圆梦之旅，音乐之旅。在外多年，对故土的感情是越来越深。这首《归乡》写的就是江南那种温婉的景色，亭台楼阁的秀美，也是好妹妹乐队献给江苏故乡镇江的礼物。哇，深切的思念之情展露无遗。中秋节即将到了，也是听起来很应时应景的一首作品了。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2011年，苏打绿、陈嘉华演唱这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吉他声清脆而又饱满，预言了整首歌曲的甜蜜情绪。清风笔下的神奇，让恋曲写进了彼此的心里，也唱进更多人的生活当中。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都化作这目光吟唱成一首歌。 而你像流进诗里的草草水声，敲进我心门，拥抱了所有的恨，滋养了干涸，相信我能是你的。 仿佛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向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仿佛能看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可糖。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夹岸群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呀。写在彼此心里啊。 写在彼此的心里。艾拉陈嘉华和苏打绿共同合作的这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1位。好了，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全新的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5位，摩登兄弟刘宇宁，奇妙的惊喜。第24位，蔡淳佳，南屏晚钟。第23位，阿肆，林宥嘉，致姗姗来迟的你。 擦肩而过，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 第22位，好妹妹，归乡。第21位，苏打绿，艾拉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可糖。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蹦蹦蹦 啦啦啦啦啦， 好听的歌曲自然卷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 蹦蹦 转场音乐哦， 啦啦， 好了，赶快赶快动动小手，再听听聊天室给我们点赞吧，助力一下汽车音乐会，还有希望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哇，今天怎么这么多的奖品呢？抓紧时间了，那我们在下一个小时将来公布获奖品中的名单。除了有茅台酒之外，我们还有大兴庞克庄镇提供的100元的梨园剧本杀门票3张哦。中秋假期带上家人孩子来庞克庄镇共数梨园，穿越探秘吧，品限9月19、20号2天，还有共礼相送。大麦网搜索梨园剧本杀购票，6100-4577，6100-4577。 男女脸上没有表情，路的你站你站的熄灭，他们始终没有说上半句，是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情绪，难道这就是爱情？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这就是爱情，啦啦啦啦。我想这就是爱情。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

听到这首歌曲就特别想冥想，就是闭上眼睛什么都不做，静静的去听音乐，然后脑海当中各种美好的画面就浮现出来了。刚刚是来自 Kelly Post 的梅哥助阵 Sasha 带来这一首2020年算是比较新的作品哈 Is It Just Me， 依旧是用他从容和空灵的嗓音表达着对世界的反思。好好听的歌曲拉开了今天汽车音乐会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大幕。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着来说汽车的贴膜这件事儿哈。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先呢，来关心一下汽车贴膜之后影响洗车吗？哎，贴膜之后呢，可以正常的洗车，正常的养护。贴膜一般呢都有防水的功能，不过呢，最好还是等三四天以后再洗，并且要避免水枪直接喷接缝的地方。如果贴的是亚光膜，则不能抛光哦。那么汽车贴膜有哪几种啊？我们来了解一下，来长知识，长知识。目前主流的汽车贴膜有以下四种类型：第一种，贴在汽车玻璃内侧的隔热膜，也被称为太阳膜或者汽车窗膜，这个是比较普遍的哈。第二就是贴在汽车车身的漆面的保护膜，或者叫隐形车衣、透明膜、犀牛皮或者是漆面盾甲。第三呢，就是贴在汽车玻璃外侧的玻璃盾甲膜，也叫做防爆膜。最后一种呢，就是贴在汽车车身之后的改色膜。哎，贴完以后，本来是黑的汽车变成粉色的，粉嘟嘟的，在路上跑，真的好可爱。很多车主会在夏天呢，给爱车贴隔热膜或者防爆膜。品质好的膜呢，可以使车内的温度降低不少呢。那保护车漆的同时，也给爱车来降降温。漆面保护膜呢，也叫隐形车衣。最近呢是比较流行的一种贴膜的方式，我也去思考一下哈。我那车好像什么膜都没有贴过，这个爱美的女士怎么能不去贴膜呢？否则的话脸上要被晒出斑了。另外呢，要爱车的朋友呢，怎么能不给自己的爱车来加一个隐形车衣？哎，漆面盾甲加上都加上。好了，听汽车音乐会送茅台哦。有没有来抓紧时间来动动小手来点赞，给汽车音乐会点赞啊！点赞助力榜，今天点赞助力榜，我们要从前三甲当中来产生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了，来送茅台了啊！汽车音乐会的奖品呢，是由茅台古源陈酿提供的399元的白酒两瓶，中秋将至了，您家的酒准备好了吗？茅台集团陈酿酒特价促销，原价呢是每箱4794元，4794元，要听好，6瓶，现价每箱只要999元啊！请客送亲友的朋友，赶快来抢购！记住电话：400-999-1978，400-999-1978。 听妈妈的，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这首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电视剧《浪漫满屋》的片尾曲，不仅为影视剧增色不少，也是近些年来莫文蔚的好歌之一。从她的低吟浅唱当中感受岁月的流转，时光的飞逝。如果没有你，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数十年代，我或许不该当一颗乐天派，还期待未来。算你厉害，让我难猜，你始终都让我不明白。直到现在，一切在变坏，是否该感谢你的坦率？都怪自己活该，对你太过依赖，才发现跟他被爱撞了满怀。突然直觉醒来，在一刹那就释怀，换勇敢者的姿态。对你的爱爱爱爱爱爱爱爱不再信赖，别怪我对你不理不睬。请你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一点走开，我不想再听你的告白。说你的爱爱爱爱爱爱爱爱只剩伤害，就别想再继续的存在。 新晋的女歌手也曾经演唱过很多的金曲，自己的代表作品也是一只手都数不完。天生难猜是她充满质感的爵士烟嗓当中被唱得淋漓尽致，令人惊艳的一首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胡六六在整首音乐的低音展现还有和声部分都是完成的相当出色的。胡六六天生难猜。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蛋宝 I want to。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

Kunin Way 来自 Take That。 经历了十年的离合 Take That 街角合唱团在2006年冬天向世界宣布他们回来了，王者归来 Back and Come Back， 真情美丽世界 Beautiful World 凝聚了他们十年来的音乐历程。单飞解散，五个人各走不同的路线，他们团队当中的主心骨 Carrie 再次主刀创作并兼演唱，其余三个人看上去也都成熟了很多，长大了长大了 Take That。 北京时间10:34，哎呀，欢迎到了10:35，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好了，我们的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会是谁呢？节目最后来公布幸运者的名单，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大奖。哎呀，听音乐还获得丰厚的礼物，真的相当不错。不过村口王师傅说没关系，获不获奖大家看淡些，音乐最重要，听听腾冰动听的声音，可爱的笑声，这不是最重要的吗？就喜欢跟你聊天。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 Sammy 郑秀文值得，听汽车音乐会值得。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错的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 结果，不等你说个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一首歌曲值得，有没有在跟着他一起唱？刚才听到老董给我私信哈，在跟着唱莫文蔚的那首《如果没有你》。哎，我真的不知道哈，你会唱这么多歌，除了那些经典老歌之外，新歌也都不在话下哈。好了，那我们就要来公布获奖听众的名单了。哎，汽车音乐会真的很豪爽哈！主播送咖啡之后，今天要来送茅台，由茅台果园陈酿提供的399元白酒两瓶，今天将送给谁呢？这位幸运的朋友又是谁呢？啊，中秋将至了哈，您家的酒准备好了没有？那茅台集团陈酿酒特价促销，原价每箱4794元六瓶，现价每箱只需要999元，哇！请客送亲友的朋友赶快来抢购，4009991978，4009991978，抓紧了。那我们今天的幸运者是谁呢？刚才已经说了哈，老董，老朋友，来喝点陈酿老酒。哎呀，朋友还是老的好哈。不过呢，也有新朋友啊，认识老朋友，也结交新朋友。新朋友就是我们点赞助力榜的 number one， 当然是不羁之士了。今天也很幸运，获得了由大兴庞各庄镇提供了100元的梨园剧本杀门票3张，恭喜恭喜 ！Baby boy。笑容，错过那些时间，谢谢他的守候，是时候紧紧牵他的手，再踏到你的车包里。 最近还好吗？想念的心开不了口，不想着你有没有好好过，担心着你每天生活。 你好吗？最近如何？照顾身体，工作加油，我一个人也会勇敢好好过，不然你担心多一秒。 每天每秒我们故事，每天每秒说好的事，每个人计算不是最浪漫的事。 你就是我的天使，给我力量能够坚持。 感谢关心问候， 翅膀一样的双手， 是我最幸福的所有。 心里也有你牵的角落，坠入生我能够躲一躲。 你爱我像翅膀一样温柔的手，我要抱着你不要再错过。 你的爱是最亮的片天空， Cause baby girl I'm coming back home。 Baby boy 永远永远手牵手，一步两步一起走，永远永远要记得，我们要一起生活。 可爱微 笑成脸孔，这份爱不是激动，守护一辈子的感动，这段路踏着幸福的每一步，一起牵着手。 平常你会睡不好，总是锁在床的一角，我要回来给你依靠，哄你看你笑着睡着。 这边离你的微笑，我们甜蜜的打闹，好希望微风把思念代替我亲吻你嘴角。 想听着了，为你美妙光芒的事，为你美妙说好的事，为你好奇看的风景，爱不成的事。 你就是我的天使，给我力量能够坚持。 阳光灿烂午后， 我又在街上走， 你的影子不再寂寞， 想在你的身边到不了，像个路人般看热闹。 经过那个属于我们的转角，走过两个人曾经逛的街， 那些天还有熟悉的画面。 Oh baby girl, I'm coming back home. Baby boy, 永远永远。 金曲奖最佳编曲小安，最佳单曲制作人阿力仔，最佳演唱组合大嘴巴送出的这一首《永远在身边》。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了。没获奖的听众朋友，不要沮丧哈！明天我们还有这样的丰厚的奖品等你来抢。好了，明天九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明天见。 身边眼泪加了蜜糖，甜这句点要完美化，但不能只像沉默的开始，越人类越要一起珍藏。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9月7号至9月16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买得多优惠多，团购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